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名誉全国领导人。名誉全国领导人称号证书转交仪式1月7号在阿布贾举行，有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和进步人民联盟的人士以及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首先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手》表示了敬意。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的名誉全国领导人称号证书，是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全国主席古德维尔·恩纳吉转交给我国特命全权大使郑永哲的。仪式上，古德维尔·恩纳吉全国主席说，朝鲜人民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建树了不朽业绩，因此博得进步人民的无限尊敬和敬仰。他强调，拥戴他为名誉全国领导人是反映了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的一致心愿。